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今天审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重惩酒驾，安排讨论十个朝野立委的提案版本，力拼明天院会二三读。提案内容重点之一就是民国110年新车全面加装酒精锁。依据交通部报告，车辆加装酒精锁成本太高，这对不喝酒的民众不公平。民进党立委萧美琴说，交通部宣称酒精锁一个15到20万，但是他在全球购物网站上发现一个只要700美元，约合台币21500，质疑哪个代理商这样跟交通部喊价。萧美琴也强调，现在并非要求所有新车加装，而是主张已经酒驾者必须负担加装酒精锁的费用，不能理解交通部还在犹豫保留什么。交通部路政司长陈文瑞回应，不是反对加装酒精锁，是要结合酒测器跟联动启动装置，部分产品只是酒测器，不是酒精锁。陈文瑞还说，有些酒精锁无法装置在老旧车辆跟其他车种，得再请专业厂商研究，又引来了萧美琴不满，批评交通部明知道今天就要讨论酒驾，这样是有回应人民期待吗？别的国家都行，我们不是科技大国吗？民进党立委李坤则也提到，法国、比利时、瑞典都要求酒驾累犯者安装酒精锁。不过，陈文瑞反批美国和加拿大剥夺了酒驾者的开车权利，像法国、芬兰只对特定车种，例如校车跟游览车加装酒精锁。李坤则又提议由政府严厉补助大众运输业者安装酒精锁。公路总局局长陈彦博指说，现在已经规定公车驾驶每趟出勤之前都得酒测。2020总统大选，国民党有意采征召领表，让高雄市长韩国瑜参加党内初选。已经宣布角逐党内提名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今天说，这会让人质疑，后遗症很大，一切按照既有既定方式，大家都没话说。至于自己会不会参选到底，他强调完全没有改变，长者不仁，幼者就可以不义。民进党内总统初选，蔡英文、赖清德相争，主席卓荣泰要求党内同志不要表态。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今天指出，不表态的目的就是希望和谐，但他早就表态支持蔡英文总统连任，只能对20年的好友赖清德说声抱歉。蔡其昌强调，这次选举民进党情势险峻，逆风而行，支持者都很忧心，害怕蔡赖相争，渔翁得利。大家第一个不希望初选，如果真的初选，也都期盼是个没有火药味的战争，但这是难度很高，所以才会呼吁党内同志不要表态。但是他表态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赖清德还没宣布参选之前，他就已经讲过支持蔡总统连任，说话算话，这是政治人物的诚信。至于好朋友赖清德，他觉得有点抱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管怎样，两人都很优秀，不管最后由谁出现，也都祝福。希望这次选举，无论总统或立委，都能尽早结束内战，赶快团结一致，整合成一个队伍。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59点，跌幅1.5%，来到10479点，成交金额107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646点，跌幅2.99%，20980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7点，跌幅1.72%，214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28点，307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1点，981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80点，跌幅1.65%，28633点。

起，来自 Nisi。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欢迎你加入今天两个小时的有意思。天狼君の確かな目を積んできた叶えたいものすべて奪いさらっては僕をねじ曲げてくカチカチが嫌いなあいつはこけなんたら嫌って上品な言葉乗せ合って待たせたがいたせっせ調子持ってせっせよく書いてエゴに落ちていけLet's dance， 来自于 Eve。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今天你需要帮忙吗？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帮你吗？不管各式各样问题，欢迎你可以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咯。今天男主持人他就是情绪有点低落，因为他 眼神死， 他花了十个小时，他周末花了十个小时在看最近讨论度非常高的剧其中之一韩剧如此耀眼，他花了十个小时，各位各位，他花了十个小时，十个小时，各位 如此要命， 真的是要他命欸，因为他因此 delay 了他所有应该要做的事情，他现在应该要剪的片已经堆积如山， 浪费我这么多时间。 如此耀眼，那些影片在他硬碟里闪闪发光，如此耀眼。そして僕ら偽になっています、確かな笑みを浮かべては誰も知らなかった物語を今君に話すから。下午好，下午好，大家安安。有人说今天 app 有点慢 ，really？ 让我来刷一波， 大家来刷一波看看，我们一起，我们都是彼此的测试员，它真的有慢吗？もったいない I got that small でもここから先未開の地へ Let go Baby 笑えない冗談 Shut up, shut up、どこまで行っても音響かない世界に興味はないから Baby let me go いつだって刺激求め Take you make you get it Always thinking 先輩止めあんな時そのまま Trust me、yeah. このまま揺れていたい、yeah. On top of 谢谢各位测试员帮我们测试了一波，可能有一点顿顿的，但是它还行还行。当然最近很多人追的如此耀眼之外呢，可能就是一个我觉得它的或者它行销它慢慢一层一层一波一波推出的那个公式的算法可能算得蛮准的。 哦，是什么？ 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 哦， 就会开始哎他也讲哎他也讲来了来了来了要演了要演了要演了，就是今天好我看。 那这样算我算是蛮晚才接收到这个讯息，我就到今天早上我才知道说哦有我们与恶的距离。 哦，是哦。 对，然后看到我的同学大力推荐， 嗯， 我才就想要去点 catch play 来看，发现说哦不行，你只能追首播哟，你没办法这样子做哟，除非你变成平台 VIP 哟，花钱哦。 我们与 VIP 之间的距离 就是钱，这世界说穿了就是要钱。 而且我好容易继承我们与善的距离哦。 哇，因为你本身就已经够恶了。 对啊，我很靠近那边。请问投资黄金套牢，已经套牢五年以上了，要认赔杀出吗？认赔杀出表示你的黄金投资就是亏钱喽。 对啊， 哈 啊，亏钱没办法，亏钱亏钱。 阿嬷都说黄金会增值呢，阿嬷都留黄金给我。 就时代不一样，就是说这可能很多人会愤怒，但我想讲说。你在投资啊，不管投资什么东西，嗯，好不好？什么？ 投资爱情也是吗？ 爱情也是哦， 嗯， 爱情也是。黄金也好，比特币也好，嗯，虚拟货币什么骗钱的东西，或是 各式各样的币也， 房地产，或甚至你买玩具，你觉得会增值那些东西？ 那个公仔，他们说限量的，下面还有编号，我是008， 它一定会增值 的，啊。 所有东西啊，包括就当然就是什么有价债券啊，然后股票啊、期货等等，你在投资任何东西之前，你都先想好，就是如果这个价值低于多少的时候， 嗯， 你要脱手。 所以你在买进的时候，你就要先远远远远的想好这件事情。 你就要对，你在买进之前，你就要想好说，如果它跌价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我要卖掉。 嗯， 然后更厉害的话，你当然也可以想说，它涨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你可以卖掉。但是那个停损点那件事，一定是要先设好的。 这件事情是永远不嫌晚吗？比如说，他现在投资黄金的时候，他当初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嗯，但他现在想到了，他就可以在现在设一个点吗？还是现在这个点他就很难设？ 对，人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就是你进场的时候，假设是1000块， 嗯， 那现在你说哈什么要设停损点？那我停损点当然就1000啊，因为我不要赔到钱。 嗯， 就会变 这个样子。但是你现在已经赔钱了。 对啊，那你现在已经赔钱，譬如说现在只剩800， 嗯， 再设一个停损点，就人就很难要就是损出，就是我不想要赔到钱。 那如果打电话给阮老师，请阮老师帮我设一个停损点，阮老师会帮我设吗？ 我不知道，欸，应该不会吧？ 欸， 应该会直接叫你出场吧？我想。 唉。 因为就是那些钱摆在那边，你现在就是担心，你现在会一直希望它会回到你原本的价位， 嗯， 但实际上那就是你的希望而已啊，因为这个世界不会照你想的方式走嘛， 嗯， 所以你很有可能你未来你等它真的有可能回去，而且真的有可能赚钱，有可能， 嗯， 但也很有可能它就一路一直下去， 嗯， 但你有办法承担吗？ 看看你心脏够不够大颗咯。 如果你有办法承担的话，那你就放着啊。 我们与停损点之间的距离。 嗯， 有人有一句英文想请你翻，我光是想要念那一句英文，我都怕我发音不正确，我就不念了，你自己去看。播员帮帮忙，明明戴了口罩，今天还是一直哈啾哈啾打喷嚏，有缓和一点的方法吗？哎，如果你用一杯，就是你去倒一杯热水，嗯，然后用那个水蒸气蒸你的鼻子跟嘴巴， 哦， 不晓得有没有用。 小时候我去的那家耳鼻喉科都会蒸鼻子，可是现在好像 头这样压下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 给我蒸，给我蒸。 现在还有这种服务吗？ 有，你只要去那种小儿科，就是那种社区，然后都是很多小朋友去的话，也是很常说看完就哈去旁边蒸，然后就一直吸那个水蒸气。 Yes. 你说那句英文哦？ 什么 ？Ain't it hard keeping it so hardcore？ 嗯。 就是要保持这么的 hardcore， 不是很困难吗？ 嗯， 意思就是要保持这么 hardcore 很困难。 那请问 ，an apple a day keep the doctor away 的？ 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帮帮忙，请问《三国志》东市最新一集吗？应该是吧，是上礼拜刚播的。请问除了用 app 听飞碟之外，在网络上我哪里可以听飞碟呢？网络上呢，就是如果你到 Facebook 找飞碟联播网，我们有附上一个最新的收听连结、因为我们跟 Hi 那个就是 HiNet 结束了。 你刚是想不到 HiNet 吗？ 我会一直讲的 Hi Channel 哎、还是什么的？就是我就不太确定。 不要是 Hi 9就好了。 Hi 9，我们跟 Hi 9停止，就是跟一个 H 开头的停止了。但是我们现在有最新的连结，你上那个 Facebook 搜寻飞碟联播网也可以，或是你上我们的官网。好久没念我们的官网了 www.ufo-radio.com.tw、 yes. 右上角我们的连结已经更新到最新的地方了， 就是网站飞碟联播网，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线上收听的网址了。请问玛丽，后街女孩到底是好看还是不好看？我上次在听马克信箱，我听玛丽的评论，我听不太出来。 就是看我看几集啊，不到顶多十集吧，看十集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好看的 哦。 可是因为我没有继续追哦、后面有很多人跟我说后街他有翻拍成日剧真人去演，好像也很好笑，可是那个真人演的我也都还没有看。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停在一个高潮点也是不错的，那就是我的停损点。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件事很蛮了不起的。 你说就不继续追吗？ 对，就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没有看了一半我就是要把它看完，我要知道它最后到底是怎样。 嗯， 可是吴玛丽毕竟女神就是女神， 少在那边 她就是可以觉得嗯，我现在感觉很不错，就停在这吧。 我跟你说，《高岭之花》我最后一集没有看， 嗯， 这是我身为一个观众者表达我的愤怒。 我们来自于香港的听众 Alex 的回报说，飞碟不用 Hi Channel 不用 HiNet 之后呢，现在网页版这个连结就算在海外也可以收听了呢。 哇哦， 很棒，真的是全世界都听得到了哟。 请问咖啡因真的可以提神吗？我怎么喝就没有用？ 咖啡因真的可以提神， 但我想可能真的对有些人来说还好， 因为你喝的那个时间很重要 哦。 对，就是咖啡因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什么腺苷哦，就那个东西就是跟你在睡觉的时候，就是你喝下去以后那个腺苷会，假设你的脑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床， 哼， 很多的床， 床位吗？ 床位， 嗯， 然后你想睡觉的时候那些瞌睡就会到那个床位去睡觉， 嗯， 这样子。但如果你喝咖啡因的话，咖啡因就会把那个床位占住， 哦， 所以你想要， 好会比喻，我的天，好有画面感哦， 所以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 不，这不是我的比喻，这是泛科学那时候在做的动画、 哦、 就我之前帮他们配一集叫做咖啡因真的可以提神吗，就是喝咖啡的迷思，对啊，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画出来。 嗯， 对啊，就大家可以想一下，就你的床位就已经全部占据，所以你那些瞌睡虫你就算很疲累很疲累，但你找不到床、 没有床位， 你找不到床可以睡，所以其实喝咖啡因的提神就是它也不是真的让你提神，它让你没办法睡， 就是让你硬撑在那边。 对，所以其实那个状况可能还不是很好。那那一部动画其实有教你说，如果你真的是要提神的话，有告诉你说什么时候喝会比较有效。 那你还记得他有说什么时候喝吗？ 现在我找一下看一下就知道了。 Orion 来自于米津玄师。我是嘟嘟，请问公司的办公室在一楼，有超级无敌多的蚊子，拿电蚊拍都电不完，狂被叮，该怎么办？我想你应该是要在门口放一个那个吧，电蚊灯吧，就那个蚊子过去啪啪啪啪啪，然后可能如果你的一楼那个空气够流通，再 turbo 一点的话，你再点个电蚊香试试看，就是双重。但你不能在密闭空间点电蚊香哦，就不能把你自己困在那里面。 不是自己要擦那个防蚊液之类的、啊、 就是你知道要预防，就是全部都做好做满，给它吹到底。在这边呢，刘先生吧，想要跟台北客运北大站的谢耀德先生说一声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Yeah! 现在要公布吗？还是待会回来再公布呢？ 可以，就是腺苷就是那个很疲累，我刚刚讲错了，就是腺苷就是那个人体很疲累的那个东西。 嗯， 所以当你在已经觉得累的时候，你再去喝咖啡就是没有用 了，来不及了， 因为就是很累的那个腺苷 它已经 站到床位了，对对对对，嗯、所以你必须要在就是。还没有感觉到这么疲累的时候，你就要喝咖啡，所以你要先预先想好。 可是我怎么知道我今天累不累？ 你要先想好，就是譬如说我工作几个小时以后，可能那个时候会比较想要睡觉，就是你每天你会先就是有一个， 你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另外还有一种是什么？喝完咖啡马上去睡，就当他还没有去站床位的时候，你先 喝完咖啡马上睡，我没听过哎、欸。 你就先让就是咖啡还没有，就是他们都还在找床位的时候，你就先去睡，你就先把腺苷给消除掉，然后之后就让咖啡因发挥效用，你就会变得很有精神 哦。 有很多种方法，大家还是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你可以搜寻咖啡迷思与提神攻略。 P.S. 帮帮忙，请问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跟马克一样厉害？ 我哪里厉害？你说我周末花十个小时，因为听到别人评论，然后就去看一部让我愤怒的剧，这样厉害吗？厉害吗？ 不要睡着，小心怪奇少女比利·艾利绪。Silence is my favorite sound. Watch me make them bow. One bite, one bite, one, one bite, one bite, one. Count my cards, watch them fall. 引爆话题潮流，乐坛唯一焦点，全球数位串流狂刷60亿点击，让全球惊醒的超级新人比利·艾利绪首张大碟，请听环球怪奇少女比利·艾利绪。You should see me in a crown. You say, come over, baby. I think you're pretty. I'm okay. I'm not your baby. If you think I'm pretty.You should see me in a crowd. I'm gonna run, there's nothing to hold.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Hello, my name is Ethan. I'm the first grade. I enjoy having class with my friends in brain maps. In the future, I dream to be a professional baseball player in MLB. Thank you. 我是Ethan妈妈，接触大脑地图八个月之后，发现他的发音、口语流利度、阅读故事的理解能力都大大提升。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深夜情歌，你好，我是维娜。 你好，我好像爱上了一个人，但是， 喂， 一通跨越时空的电话，一段揪心的亲情救援。蔡灿德、房思瑜，4月19号台北城市舞台，故事工厂明晚空中见，购票请洽两厅院。 我是陶晶莹。 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SL Jabba Loop Let's go。离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过恨，离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 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站每过一站不断开始着每一段每一晚，每个抉择没选的每一半都在疑问你有没有遗憾，你没有看过的陌生的脸，更热或更冷的水，更软或更狠的嘴，更深刻的怎么体会，谁的眼神最深邃怎么体会，哪种笑容最珍贵，最忘不了什么事是你最放不掉，忘不了的黑暗，忘不了的光，忘不了的安心，忘不了的慌，正经历的人们啊，那都是过程，那都是过程，一切都是过程，那都是过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道路城市，精神寄托电影音乐文字，人们记录着他们说的真实，如此你只知道结局的故事，写下结果因为人们爱追溯，省略过程因为时间爱催促，他们挥舞手跟脚追捕这分秒，你归属感真巧又正巧没有退路，文字没灵魂是散落的笔画，我起身又捡起散落的笔，在创作时重新排列散落的记忆，下笔重现每个看过的你，每个散落的你被捕捉在底片，有时一个转身感动产生在里面，如果不屑纪念没结果的经验，于是过程是风景，结果是明信片，重要是过程，一切都是过程，重要是过程，都是过程。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过恨，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过恨，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离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 一切都是过程，人生都只是一个过程，我都把过程给搞砸了， 都是过程， 看不到结局的过程， 都是过程， 不期待结局的过程，我要跟蛋堡一起坠落。最近蛋堡在他的 IG 呢开始复习他某一年玩脸书玩很大的某一年，然后会一直截图那个脸书他发了什么文，那也都蛮好笑的。然后其中有一个回顾呢是说，当然他有讲到他去月，可能就是去月光的那一年吧，然后可能在路边被搭讪啊，然后写出了夜间漫游等等之类的，然后其中有一个是说他就开始在路上会发现有人在看他，他第一个反应都是看什么，对，跨啥看什么看，你是认得我吗那种感觉，后来发现对方真的是认得他是蛋堡，他就会仓皇而逃，就让我想到上次我们在街角遇到蛋堡，也是我们两个人就一直盯着他，我想他心里应该就是浮现了这样的状态， 对， 但其实我们也是真的认出他，要是我们真的去盘团他可能也是 落荒而逃。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在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帮忙的话，欢迎你可以打开飞碟的梦 APP 来留言，可能有点卡，就享受那种卡卡的感觉，一切都是过程。 少年阿兵想要请问一下， 没有少年阿兵吧， 有啦， 他有说他是少年阿兵吗？ 他的名字里面有个兵，就叫他少年阿兵吧。 现在还有人叫少年阿兵吗？ 听飞碟知道，知道少年阿兵的站出来。 哎，我在跟你有共鸣什么？ 你才奇怪。 少年阿兵问题是， 请问柯志堂的 It Was May 这首歌适合在婚礼播放吗？ 那我们可能要待会先播一下 It Was May， 然后朗读一下，就是他每唱一句你就要翻译成中文讲一句。 我为你去查了歌词了， 嗯， 不适合。 那 It Was May 到底是， 是在讲旧爱的故事啊， 然后旧爱没有回来， 就是你现在就是想到了五月，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在阳光下，你那时候唱了什么什么歌，嗯，然后我们很开心，可是现在你已经离我很远很远了。 哦， 可是婚礼不适合啊，因为就是假设你要讲就是我们一起唱歌，我们怎么， 我们曾经在五月相识这样， 对对对对，可是因为歌词里面全部用都是过去式， 嗯， 然后说你离我很远，可是没有啊，现在那个新娘或者新郎就在你旁边啊，这不适合吧？ 所以即使你们五月份要结婚，也不能选这首歌曲。 对啊。All up, let me block the brain for you. Witness every moment, let me go through all the pain for you. Let me be the one to make you smile, overcoming all the fear. Let me be the wiping all your tears for you. Not a problem where you at. Yeah, yeah. Starting from the place you're in. Yeah, yeah. Holding on you by your side, let us ride till the end. Keeping all the promise, I gon' make it all for you. Write and write like poems, let me read it next to you. You the gift from heaven, now it's in my point of view. Let me prove that love lasts forever. If anybody bring me lifetime contract, I'm beside of you. Let the danger hit my face.Let the thunder strike. Let me be the dark knight. Let me go to fight. Let me suffer all the pain. I know all the worst things happen because they call it the lucky rain. I don't make promises I won't keep. I won't keep. No emotion is too wild, too deep. Baby, you know. 袁娅维再加上了王嘉尔这首 Lucky Rain。 吕德，请问马克玛丽， 我咳嗽咳了一个礼拜了， 酷酷嫂 看医生也没什么用，请问有偏方吗？ 哦，当然，怎么会想要求偏方呢？ 因为医生开给我的药我吃了一个礼拜都没用。 偏方很可怕，哎， 正鬼没用，那我就转向去别的地方吧。 就是你有去换其他的医院看吗？ 对啊，应该是先换个诊所， 换其他的诊所，然后你要把那个原本医生开给你的药袋，然后带去告诉他说这个药没有用 哦。 对，因为每个人的那个药性不一样啊。那网络上这边就是马上找到了，就是说很多人感冒，其实到最后咳嗽就还是会继续一直咳，一直咳，咳个十几天、两周这样子。嗯，怎么办呢？那会一直咳的话呢，这边有归纳出三种主要的原因。嗯，第一个原因是鼻窦炎。 嗯， 那可能有过敏或是鼻涕倒流、鼻炎。嗯，然后会气管不好。 嗯， 那治疗的方式怎么样呢？就是用抗生素。 嗯， 好，那第二种呢是你本身有点气喘的体质，所以会让你的支气管更敏感，然后就诱发咳嗽。也许你讲话讲得多一点，或是吸到冷空气，然后半夜还会夜咳。那这个要怎么治疗呢？就是用支气管的扩张药物来控制。 嗯， 好。第三种呢是你的胃不好 啊， 胃酸逆流引起的咳嗽。嗯，好，那如果呢，你睡前又吃宵夜啊，或者你平常可能又吃甜点、喝咖啡这种刺激性的东西，胃酸逆流。 喝咖啡，你的胃食道逆流了吗？ 对，刺激到了喉头，你就会引发咳嗽，咳不停。所以这边你要先处理好是你的胃，就是你要忌口，你的咖啡、茶、甜点都少吃，不要让胃酸逆流。所以基本上呢，你说有什么偏方？就是这个偏方呢，就是你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嗯，刚刚说到咖啡、茶、甜的、辣的、口味太重的不要吃。嗯，然后呢，就是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围巾睡觉，就是避免它、 哦就是、脖子不好。 就每天应该说每天你都围好围巾，就是保暖它，让它保暖。还有就多喝水，不要讲话吧。嗯，其实就是这样了。 才正要开始想念，早安前，我能做的也只剩想念。细数你所有的优点，尽量确定你依然在第一名蝉联。上了我的双眼，我的夜晚是不是你的白天？最想念的人怎么总是梦也梦不见？你的夜晚是不是我的白天？每通电话都是未接来电。 他是 Limmy， 我的夜晚是不是你的白天？ Limmy 是谁？我实在是不太清楚，还去查了一下他，查不太到。然后发现这首歌在 YouTube 上，他就是做的好像漫画还是什么连载，就是新单曲连载，就是他的第一话，我的夜晚是不是你的白天？哦，然后歌词可能写像小说故事一样，你想看下一话是什么，要持续的锁定他这样。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德国旅游专家尚选旅游邀您春游德国，莱茵河畔游船品酒，国王湖秘境寻踪，春日赏花搭配皇家美馔白玉芦笋，20多年丰富经验，专业导览，业界指标，去德国找尚选，2712-5511。 上杯上杯啦！ 什么代志？参加这欢喜？ 大甲妈炸好蜜，即摆是食蜜的好时机。蜜蜂工坊大甲妈平安蜜由大甲镇南宫独家授权，通过 SGS 检验，无农药、无抗生素，口感香醇，层次丰富。 甲大甲妈做伙食好蜜，有保庇平安佮顺利。 拜拜共好蜜，平安好福气， 纯净安心。台湾蜂蜜领导品牌蜜蜂工坊。 来来来来来，人讲坐飞机跨天顶， 跨天顶， 坐公车只卡省， 只卡省。 要学台语，就爱甲方南强老师学才顶啊！ 方南强台语讲堂，火力台语强强棍，全套六片 CD， 只要399元。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老师有交代，台语若听清楚，读册是免烦恼；台语若讲得好，大家是拢学得啊！ 我是王大文。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把你的爱散落放进我怀抱，轻触掉飞碟念文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 UFO。 飞碟随堂考， 飞碟随堂考。本周要出题的人呢是 VK 客，这首歌曲呢叫做《蓝月流影》，收在他的《光无尽坠落的美丽》专辑当中。现在呢要问你的问题就是，请问你知道 VK 客这一张他的10周年纪念演奏专辑名称什么？你知道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2363-9955，只要答对就有机会得到日本的潮流玩具， 这么棒！ 嘿呀、 Thank you.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VK 客的《蓝月流影》。听到这首歌，您脑海中想象的画面会是什么呢？会是宫崎骏的电影，会是像《天空之城》上面的飞船或者飞城，还是像是中国的武侠电影里面在竹林里面打斗的画面呢？接着下来这个小时的最后呢，要为你送上的是郁可唯的新歌，叫做《三十而立》。 他挤在人潮之间孤单，地铁外买了两个饭团，到了月底，奢侈连茶叶蛋也算。对未来不是毫无打算，但投资总是大赔小赚。想起女友分手一年半，曾经两个人一盒饭也浪漫，骑车紧紧搂着要抵挡风寒，携手打拼从无到有多温暖，但疼女儿的人才不怎么看。轻狂说自己想飞，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机长，听广告啦。 变频冷气使用日本制压缩机非常稀少，日立变频冷气大量使用日本制压缩机 R410A 环保冷媒，安全不可燃，业界省电第一，连续30年理想品牌第一，连续10年销售第一。现在买日立冷气送你世界名牌好礼，详情请上官网查询。 放假了，好想去海边呢、啊、 观海踏浪不稀奇，走，带你去台东欧海洋。纳鲁湾大酒店欧海洋轻旅行，独一无二的深层海水海疗体验与亲子 DIY， 还在等什么？台东最棒的海疗体验就在纳鲁湾，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0800239888。 好物市集，水果爆！ 来自台东的李俊仪是个贪心的农夫，栽种释迦打造友善环境，获得2017年产销履历达人后，竟然挑战难度最高的有机大木释迦和凤梨释迦，又吃好吃还得奖。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睡， 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排审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修正草案，鉴于老旧公寓还有大厦外墙剥落伤及民众使用所闻，内政部营建署指出，未来会将外墙强制列入公共安全申报范围，列入例行性公安检查。此外，毒品、性侵前科者不得担任大楼保全。民进党立委蒋捷安质询时说，目前内政部多采补助更新外墙，由民众向地方政府申请耗时太久，内政部应该积极与地方政府合作，鼓励民众申请。营建署指出，外墙更新补助目前全国核准90件，一般还是卡在公寓大厦管委会无法取得多数住户同意，以致执行困难。此外，蒋捷安提及社区人身安全的部分，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中没有规定毒品性侵前科者不得担任保全人员，建议内政部修法与时俱进。中钢今天董事会通过调整从业人员薪级待遇，108年度从业人员基本薪级平均调高3.5%，4月1号生效。中钢去年营运绩效优异，合并营收超过4000亿，创下建厂47年来新高。去年税前盈余318.9亿，年增36%，每股税前盈余2.02元，为近8年最高。董事会今天还通过107年度盈余分配，特别股股东股息每股现金1.4元，普通股股东红利每股现金1元，也是103年来最好。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今天指出，基于金融业稳健经营考量，希望金控、银行及保险业少发现金股利。顾立雄解释，他在意保险业的稳定经营重于股价。业者因应正在修订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7号，已经有点喘了，希望大家厚实准备金，加上现在国外投资比重偏高，当期损益都有重大变动，大家要多提准备金，发之前得先想好，不要把钱都发完了。不过外界担心多发股票股利股本膨胀，每股税后净利 EPS 就会下降，不利股价。顾立雄只回应监理的观点是稳健因应可能的变化，至于投资人如果投资金融股拿不到现金股利可能失望。顾立雄回应金融业仍然要尽量增资，股利发放的主要是盈余。 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650点，跌幅3.01%，成为2097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42点，跌幅1.92%，214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61点，跌幅1.96%，304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现在下跌178点，跌幅1.81%，970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611点，跌幅2.1%，2850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42点，跌幅1.33%，3169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59点，跌幅1.5%，指数10479点，成交金额1077亿。一名中国留学生昨天在加拿大给人押上了车，现在下落不明。中国和加拿大为了逮捕华为财务长孟晚舟关系恶化，这起绑架已经引起了中国高度关注。新华社报道，事发地点是在华人聚集的安大略省万景市。台北时间昨天上午9点左右，这名陆姓中国男性留学生在公寓地下停车场下车的时候，突然三个蒙面人出现押人。加拿大警方发布的影片显示，被害人试图反抗，嫌犯以电击棒电击，随后逼被害人上车，开车逃离现场。加拿大警方认为这是锁定目标的预谋犯案。这个消息在大陆社群平台微博引起了关注，包括了留学生是不是炫富招妓，中国人在海外的人身安全。也有网友与去年底的孟晚舟连接起来，指称那个国家，也就是加拿大，很不安全。封面通过，今天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都有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南部山区和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多云。另外，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北部、东北部天气较凉，其他地区早晚也偏凉。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今天想吃香煎鸭胸，饭后再来点法式苹果塔。我在高雄的法国蓝带学院实现我的厨艺梦，无论是经典的法式分子料理还是精致甜点，都能与正宗蓝带主厨近距离学习。随堂同步中文翻译，没有厨艺经验也能报名，9个月取得蓝带证书，请拨07-801-0909或上网搜寻蓝带厨艺学院高雄校区。 大家好，我是路易士，我的专辑来自哪里，在我生日3月11号那天发行，跟我一起点着头听我的饶舌乐吧。 优福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998周第五名王星辰 Utopia 梦托邦，第四名泰坦 Titan幻日线，第三名苏运莹生活倒影，第二名蔡依林消极掰，第一名慢慢说再见快乐。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问我问题却又要我对你做回应， 有必要吗？ 老天给人们安排了什么样的考验，是否忘记设定了他极限，总是怀疑自己有没有明天，一直怀疑为何要这样考验，我跪下来向老天祈祷，他没有听见，依然听见他们说这不属于他们的单位，我来自哪里，看看我多紧张，我来自哪里却还在躲警方，我来自哪里不停地翻护照，我来自哪里却还在找方向，我够冷静吧，只是寻找够冷静吧，不停思考够冷静吧，没有钞票够冷静吧，够冷静吧，够冷静吧，叫我该怎么够冷静啦，换个语气你够喜欢吗，但是咆哮比较好吗，到底要怎样，我一样困惑感到迷惘，我一样询问挑战却换来感伤，我跪下来向老天祈祷，他没有听见，依然听见内心怒吼，那些所有抱怨来自哪里，看看我多紧张，我来自哪里却还在躲警方，我来自哪里至少还有朋友，看似流浪我必须乐观，当作旅游我必须怎么做，谁能教会我，我应该怎么做，谁能帮助我，我教你怎么做人，珍惜身边的朋友，你应该怎么做，对父母孝顺。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在问说他来自哪里，这可能是他的困惑，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一个黑人，他不是张震岳去冲浪晒很黑那种黑人，他真的就是一个黑人，然后他在唱中文饶舌。之前呢，他应该是要打球，听说他球打得非常好， 真假的？ 他14岁就可以灌篮 ，Hell yeah！ 他真的蛮神秘的，但可能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来自哪里，你知道有很多的官方的问题，所以就14岁可以灌篮，这个孩子感觉未来是一个你知道职业就是明星球员，但就现在就是没有打球，他不能打球了， 为什么？ 哎呀， 让我们欢迎路易士， 就让我自我介绍先啊，哈哈，要。所以我要回答你的问题，对不对？ 我们可以先， 你可以先自我介绍。 好 ，Louis，Mr. Louis，然后最近刚发《来自哪里》的专辑，希望大家会喜欢，回去听。Yes sir。 好，可以回答问题了。 可以啊。 为什么？ 哦，为什么吗？因为对对对，那音乐小声一点， 哦、 我会被带着走。 居然说叫自己音乐小声一点，会 被 干扰。 带着走，没有没有没有，是这样。因为我从小就在台湾长大嘛，然后中文可以讲，讲的还行这样。然后我就练球一路这样打打打打打，然后本来要打职业队，但是因为国籍上面有问题。然后我的身高可能没有到200，这样他们会请我来打球，这样、所以 就一定要200以上才能请来吗？ 那我怎么知道？大家缺什么就会找什么。 篮协会希望是一个比较高的人， 对对对对对，可以补足某一些位置。然后大家就会希望我先拿到国籍，然后才做这件事情。然后我想说，一直这样等也不是办法吗？ 所以 另找出路咯，哈哈。 没有，他在这之前我看他好像做过很多，他做过饮料店，做过姜母鸭，做过物流，就是很多工作他都做过，我觉得他很了不起。 这就是打工嘛，对不 对？打工仔。 对啊。饶舌歌手就是要打工才好过日子。对，我现在28。 哦，你现在28了，我完全不知道他几岁。 哦，应该要先让你猜，对不对？我很不会。 我很不会。所以就是那你什么时候就是到底什么时候确定不能打球？大学毕业之后吗？ 没有，差不多大学读个几年，然后就因为我高中就有去球队练球，就是会特别上来台北去跟台皮、玉荣那些地方练球，然后就开始，我觉得在还没遇到问题之前就要思考人生了，所以我就 决定去 勇敢去做。不是，不打工是打工， 打工 我们不能误会，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情。就是混淆了，打工真的是打工，打工是一个生活的习惯，这样对。然后就这样子打工，然后可是我要想大方向，我人生要做什么事情，那就靠嘴巴吃饭吧。说完了， 所以你本来就是对饶舌，就做歌手、做音乐有兴趣吗？ 还是就是你思考过后觉得？ 我对音乐可能会有特别想法吧。嗯，就这样。 那如果不能打球，不会非常可惜吗？ 不会，我觉得机会一直你。保心态要保持健康嘛， 嗯， 就是正常运动，想打球就打球， 嗯， 然后我觉得它不会影响我未来， 嗯， 因为谁知道机会什么时候会来， 嗯嗯， 对对对，反正就保持体态，有机会打就打。 那你现在会去街头跟人家？ 那运动的话会啦，会。 大家是不是很想挑战你啊？ 不一定， 你来哦， 不一定，我不会， 你灌篮啊！ 会有人一直叫我灌篮，但是我现在已经很懒得灌了，我觉得哦。 哎，我记得灌篮是不是要暖身？就是你是要有热，你才能灌的，不是那种随便，就好像我们表演什么跳绳，就叫你灌就灌。 看看路易斯吧， 对啊，对对对，嗯，当然是要热身啊，热身是运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一定要热身，然后灌篮就是很尽情的跳，然后你自然而然会离篮筐很近，嗯，对 你自然而然的会离篮筐很近，哇，好玄的一句话， 没错飞起来在飞碟电台 思考之后觉得好，音乐这个方向我靠嘴巴吃饭，我来唱歌，嗯，唱饶舌，但那你有音乐的管道吗？你怎么开始自己做这些音乐？你去认识哪些人吗？ 我本身就比较容易会引起大家注意吧，有可能 有，因为刚刚一进来我们还没开始，他就在录音间跳舞。 对，我经纪人还没跟我介绍是你们两个，真是的，真不好意思。我刚刚回答你说， 你 就是认识朋友，对不对？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赖慈荣，他就是以前在做音乐， 嗯， 然后他就介绍了我一些朋友，对对对， 他以前也在做音乐， 现在都在做音乐，对对，然后。我跟他关系就很好，这样， 嗯， 然后就一步一步介绍了更多的朋友， 嗯， 然后我就离这个圈子越来越近， 嗯， 然后 就开始了， 对，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嗯，那开始做之后到现在几年啊，已经， 认真有在做事是 这两年， 对对对对， 嗯， 然后这之前就是一直在乱写作品， 嗯， 累积 没事，对对对对，算累积吧， 嗯， 对对对， 所以那表示你在做音乐同时，你还是要持续你一边过一边的打工生活了，不然你收入怎么办？你怎么养自己？ 这确实的啦，因为，嗯，对，就是对啊，打工就是一种。 为了生活， 所以我现在可能在路上某间店会遇到你嘛，就是 现在还有在打工吗？ 我要吓到在哪里吗？ 哦，你现在真的有在打工吗？ 有啊， 哦， 你是可以让人家知道你在哪兒的嗎？ 对啊，大众立吞来啊， 大众立吞来啊， 谁怕谁？ 大众立吞在哪兒啊？怎么听起来像在市民大道店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 哎， 就在那， 就在那附近。 对啊， 所以你在店里会强制说一定要放来自哪里？ 我不会强制他们，我不会强制店里要放歌，我只会强迫店人一定要去听我的音乐。 Okay. 所以说你在端菜单的时候会趁机就说：“哎，欸，这是我的。” 路易斯啊，没事就我就听啊， 好，蛮不错的。这张专辑来自哪里？那么大概先介绍一下，这是一张什么样的饶舌专辑 ？OK， 这张专辑呢，就是因为我觉得 Underground 就是嘻哈本来就有分啊， 嗯， 也不是分啊，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分来分去，反正就是地下的作品跟你想要浮出台面的作品， 嗯， 我觉得要有一些差别。 嗯， 那我。底下会就是会比较用粗俗文字或是比较表达情感比较多一点的地方， 嗯， 就是私底下收集一些写歌的那种练习。那台上的呢又想说主流音乐要怎么做， 嗯， 我们大家常常会听到别人的歌嘛， 嗯， 广播电台也会常放别人的歌，啊，如果我的歌要放在上面的话要怎么样， 嗯， 然后就经过很多的时间跟我的朋友做编曲的朋友，嗯，就讨论啊，其实也没有讨论呢，我们这 email 来 email 去，他丢一些曲，嗯，好像不错， 嗯， 写回去给他， 嗯， 然后就这样子轮流把这个作品变成这样， 所以把你私底下跟商业做一个中间值就对了， 对， 因为我 大家可以接受为前提， 因为刚刚洛伊斯他听到我们的广告，然后那个优福进碟排行榜，蔡依林消极掰，然后他就啊。这 个字，然后我就说，对，因为你的专辑真的是蛮，你的歌词其实也都是很，真的是很 peace 在讲你自己，然后或是你知道有些不能讲的就改聊最通俗最麻辣的爱情，我什么我什么都把它丢到爱情就没事了，所以我就 是不是？ 所以我就很好奇，那你 少做什么事情这样？是不是灯没有关？是不是？ 我就想说，那你自己原本自己在做那些到底是有多 坏？ 对啊， 平常 underground 有多 underground？ 我跟你讲，要猜啊，真的。 所以在网络上是有机会听到你其他的吗？还是那些你都隐藏得很好？你觉得那就是我自己的创作留在我的硬碟里这样？ 我觉得我可以跟你稍微透露，就是未来专辑就会越来越火这样， 慢慢爆发。 因为对啊，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走在一种就是启发大家，就算遇到什么困境，你还是要往前走的概念。 嗯， 对，偶尔放一点情歌塞进去，这样子才整个专辑好像。才说得过去，对不对？没错。 但是你聊自己的很少，因为你小时候在那边长大，然后你在佛光山念书， yeah. 然后可是你的歌词没有跟什么小时候佛有关，然后也没有什么篮球的元素在里面，就真的就是，其实如果你要靠这个来听来认识你不容易耶， 真的 是有故意觉得说， 我没有刻意，因为我觉得。过去我是一个很容易放下的人，我都在当下享受我在做任何一件事情。 嗯， 所以其实我有写到啊，那个什么寂寞的创作，我就写到啊，如果佛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天哪，我怎么忘记歌词？可能是因为我的歌在放吧。啊，就是还是有稍微写到，就是关于佛教这样子轮回的问题这样。然后我也不会去点到太多，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我现在的角色觉得应该要扮演好，就是大家有正面的想法，不可以去，我不想要去太多于给大家就是 哪一种宗教 对的那种想法，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两首歌，你有请了一个女生来跟你合作，林雨涵， 没错， 她是谁？你要不要也介绍一下？因为可能也是很多人不认识她。 哦，天哪，她的声音非常棒，而且她跳舞非常厉害。然后她是一个年轻的家伙，她在我们公司， 年轻的家伙，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毕竟自己公司的妹碰不得，所以才说家伙。 你们公司有这种规定吗？ 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不是重点，那完全不是重点。 我转头远远看一下你们工作人员， 我经纪人在看我是吧？啊，反正就是他真的，他唱歌不错，然后他舞蹈也非常厉害。虽然说我好像没有常常看他跳舞，但是他的动态、脸书大家都可以去追踪了，去看他。他是一个我觉得有潜力的女生。 嗯、 然后这张专辑是本来思考想要怎么样的人，就是来搭这首歌。 嗯， 后来连想都不想，我就说啊，老师，啊、那就雨涵呐、啊。 嗯， 对对对，他真的还不错，然后我也感谢他，所以我。也支持他，我希望他就是这张专辑，他的新的这张专辑可以走得很棒这样。 有你我就够了，那在听之前也请你再介绍一下这首歌吧。 好，有你我就够了，就是因为我新婚啊，哈哈，结婚一年，结婚一年， 结婚一年了， 对对对， 难怪你公司人不能吃，你是全世界女生都不能吃，好不好？ 哦，谢谢你提点到我了，所以你就知道这张专辑 什么你， 所以这张专辑完全不会走 太，难怪这么寂寞的创作。佛说结婚了就不能再吃其他的 啊，不是佛说，是 世界的道理， 全世界的道理，对对对对， 所以。这首歌是写给太太的吗？ 对对对，就是一个庆祝我们就是有这个理想去做这件事情，就去挑战人生一下。 你跟你太太怎么认识的、啊、 我们认识很久了，但是怎么认识的、啊、就一起吃饭，然后 是忘记怎么 看我打球，然后 他就觉得如果 是朋友，可是我们很少聊到关于篮球的事情，很奇怪、反正就是朋友，然后认识很久，然后后来我们就遇到了，然后就说以结婚为前提结婚吧， 交往 、讲错，以结婚为前提交往这样子，然后就来吧。 一开始就是我们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我们本来是喝酒聊聊的、啊， 所以可能只是醉话，没想到醒了女生当真。 我们那天没有一起睡。对， 那你老婆听了这首歌，她有说什么吗？ 哦，他有跟我说什么吗？我不知道哎、欸，我很奇怪 他 跟我说什么。有啊，当然有，当然有，当然有。说这个作品就是为了你豁出去的，这样。请你帮我多多分享。 然后他也没有反应。 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应该有啦，有啦，但是我可能现在想不起来他有没有反应，就是这样。 太妙了吧！ 超妙， 有你我就够了。 Oh, yeah. 活得精彩，面对挫折，谁知道会接触到那么多过客？直到被你绑架后，我觉得够了，我够了。那些左右我对你的忠诚，我够了。那些妨碍不必要的假设，不够的。需要你来给我一些多的，不够的。过了午夜傍晚，让我瘦了。买了玫瑰，你说我太奢侈。我喜欢的口是心非，那纯洁可爱的样子。把你盖被叫我早睡，怕我隔天狼狈。这个夜特别早睡，搞得隔天还是累。我喜欢夜色安静，抚摸他的滋味，我喜欢你在上面教训我的甜美，更喜欢亲你额头，你独特香水味，喜欢你还没睡床边故事的香配，你怎么说呢？ 喜欢叫你宝贝， 我的 baby，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让我抱一下， 喜欢夜幕的谁， 让我亲一下， 哎， 我的 baby， 喜欢叫你宝贝， 看个电影吗？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一起吃饭了、啊。Let go. Now I'm saying.在还没遇见你以前都是过程，为了要迈向成功必须多人，有时看着你生气我该修正的，爱喝酒爱惹你生气的，我错了，我做的花一点时间关心你睡了没，我做的都是为了将来而去获得，我做的看似让你觉得有点多的，不过呢也希望你不要心情太多呢。买了报纸你说我太白痴，我喜欢的爱用分明学我用力中文咬字，叫你早起吃个早餐好像不是好事，你起床岂不是一般人都能来驾驭，我喜欢 baby 心情好突然的比我早起，我喜欢 baby 心情好突然的让我开心，我喜欢 baby 他也喜欢我，别逼我轻易的跟你分手， 我喜欢叫你宝贝、 我的 baby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让我抱一下， 喜欢夜幕的 谁，让我亲一下嘛，哎，我的 baby 我喜欢叫你宝贝， 看个电影啊， 我的宝贝，我的宝贝， 要吃炒饭吗？好啊，不要都不理我嘛，那就算啦、啊、唉， 静别放送， 只要七分钟就会爱上迪恩·路易斯。现代都会男女爱情百态，全美成人抒情榜冠军，收录破亿串流催泪冠军单曲《Be Alright》。累积四首白金销售单曲，欢迎来到迪恩·路易斯我们的地方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因为费宏泰 当年率先在议会要求捷运票价调降，让台北市民通勤费用降低。因为费鸿泰从议会到立院不断争取，让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开始动工。 我是费鸿泰，我会继续争取预算，让台北交通更便利。 信义南松山区国民党立委党内初选电话民调，请唯一支持贴近民意、最接地气的费鸿泰。 不做世俗的牺牲品，在他的音乐里，请你随意。创作精灵苏运莹全新专辑《幻》，率性单曲《在这里，请你随意》，索尼音乐与梦想当然奇幻发行。 大家好，我是谢振廷。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每次留言太辣，怕自己又躲不掉。每天盯着动态，女友在旁发牢骚，你码子检查每个按赞，看有没有乱搞，看谁来报道，看不爽就哭闹。这时代怎么能让手机决定我们的好与坏？亲爱的别闹，看就知道我没乱来。提醒我振作，当我难过的时候；提醒我振作，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再不提醒我振作，我 带手机有什么用？提醒我该提醒的 party 下一次见，都不用手机，复杂简单都不用联系。喂，谁找我？ 他是路易士，带来他的最新专辑《来自哪里》。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是路易士。 刚刚有人说，路易士听起来有点邦邦的。路易士应该是没有喝酒，我想他是 natural high 那种类型的。 Yeah， 这是一个态度，态度。 其实他在外面刚柜台已经喝了蛮多， 没有，就是自然 的开心。 对啊， 我没有酒味，我没有酒味， 没有， 真的 很开心，很健康。然后有人在听一听说，那到底听到现在就很好奇，黑人，然后说国外那他到底是哪一国人啊？就很好奇你。 嗯， 你 南非。 然后这个问题也是很难接，就只能回答你的问题这样。 对， 没有，是因为那个音乐真的把我带走。 所以你是很容易听自己音乐，听听你就分神呢。 真的， 难怪你的店不能放你的音乐，你根本不能做事啊。 我会唱给他们听，怎么会不能做事呢？ 就是你不能开始做你应该要做的事情。 对。 刚那首歌曲叫做《手机》，《手机》这首歌的创作来源是什么？发想从哪边来的？ 因为我觉得啊。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美好的事物，就是因为手机的关系。 你说 IG 很多穿泳装的吗？这样 不是啦， 不是哦， 不是 哦， 不是不是，那个就觉得大家都在 用手机 聊天，用手机，我觉得。 哦，我知道，我们试试看，就是不要放路易斯的音乐，然后请他回答，可以吗？ 啊，手机的创作来源是什么呢？ 对，手机的创作来源啊，就是因为。就因为我觉得生活当中有了手机好像增加了更多的困扰， 嗯， 好多好像更多复杂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你生活当中， 嗯， 路易斯明天几点通告？我还在sorry 你知道吗？我还在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在看电视，我在喝酒，然后我经纪人叫我要做其他的事情，就会觉得很烦。 那你不是讨厌手机啊，你是讨厌公司干扰你的私生活啊。 不，我当然也很讨厌手机有一个女生密我，那我太太在我旁边呢、啊。 我跟你说，路易斯就结婚一年，然后欧玛克也结婚一年，就两个新婚一年的男子坐我对面，然后两个看刚刚在广告看对方说，结婚新婚一年了，有没？然后两个就是那种男生拍手，然后就捶拳。我想说，你们俩到底在干什么东西？你们。然后呢，在这边也要帮那个路易斯喊话，就是路易斯呢，因为你知道，因为我就觉得你的状态就是很开心，跟你在一起就是很舒服这样子， 很适合上电视。 对，我就说你很适合上节目，他就说我超想上国光帮帮忙了，都不找我。 对呀、啊，哦，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哈哈， 在这边呢，我们要向宇宙下订单，路易斯他就是要去国光帮帮忙录影，可以 还有综艺玩很大， 没错没错，我想要去好好玩一下，认识大家， 开开心心的。接下来这首歌呢，应该是在广告我们很常听到的，叫做《走一步算一步》。 走一步算一步， 介绍一下吧。 好，走一步算一步呢，就是因为其实这首歌是曲先来的，然后就觉得他很弹跳，很舒服，与其用坐着写词，不如用站着，哇，就走一步算一步，然后就写下去了， 就这样就出来了， 就这样出来了，出来了。然后其实我就写，我通常写歌最快就是前面那个 一开始的时候， 那一段最好写，但第二段副歌过后呢，第二段会比较难写，所以我的歌里面。你会发现，就是第二段好像没有在思考这样，没有没有，就是稍微写一下，然后就是想要表达说，大家都会遇到很多困难，其实遇到困难，那要怎么样？而且啊，不要说手机，我觉得手机是一件会造成大家负面思绪很多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你身边其实会有一些朋友是习惯抱怨的，一直抱怨真的不是一个办法，因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一直狂抱怨，一直狂抱怨。后来我就觉得奇怪，我发现我遇到我跟我最好的朋友，碰面的时间，我都在讲我自己爽跟不爽的事情，太不爽了吧，一直在抱怨真的没有意思，他没有必要去帮我分担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后来我就觉得说，走一步算一步，走一步算一步，去想想到底遇到困难要怎么处理？对啊，其实任何一件事情，你选择你觉得最好的方式，跟你选择最不好的方式，你觉得你会怎么做选择？就走起来、啊。 那你那时候是怎么瞬间发现说，我都在跟我朋友讲那些有的没的不开心的事情，你就有一天突然自己发现的吗？ 还是朋友 受不了？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听别人抱怨， 哦，就有另外一个人还疯狂的，如果是我跟你说， 对， 好，所以要感谢那个朋友， 对，真的，他就是，对， 我们来弹跳一下 ，Yeah Yeah。 天都在抱怨，那有什么用啊？我冷静下来，把每天反复的思考，我冷静下来，把眼前的事物做好，直到我渐渐发现有一些的改变，我努力改变身边的朋友，让梦想都实现。 像有人说，如果我买了专辑，能不能去找路易士签名啊？所以你要去，你已经笔记好要去哪边找他签名了吗？ 刚刚那个打工的地方有记起来，欸， 不可以说，他一定记得，他一定记得。 所以你是欢迎大家，如果去的话认出你，然后我买你的专辑给你签，其实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啊，对啊，对对，绝对没问题。 接下来就现在已经发了首张饶舌专辑了，然后也会上一些通告，然后有机会就多多宣传，让更多人听到你的音乐，嗯。走一步算一步，那你有想过你的下一步吗？ 我的下一步啊，嗯，我 走一步算一步。 我的下一步其实我有三件事情想要做，嗯，因为我都会一直没事做就找事做，下一步要做什么这样，嗯，是这个心态。我当然专辑还是要发嘛，嗯，然后第二张专辑我可能会一次丢两张这样， 一次两张 、 嗯， 一次两张，然后两张做竞争这样，嗯，不跟别人比，要跟自己比，嗯，对，我打算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在做，在思考这个部分，嗯，但还没有开始认真做这样，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画画，嗯，画画是我的兴趣，嗯，未来我觉得。未来我想要就是去研究，先学习，嗯，再去做这件事情。我想要学二 D 动画，嗯嗯， 这也是其中的目标， 其中一个目标。嗯，我刚还 有三件事嘛，对不对？ 还有三件事，是不是还有一个？ 对， 还有一个什么？ 有点忘了。 你不是说要办一个什么篮球 篮球， 那个可能都是第四件，他就是跳过 那个。对对对对，那个可能是第三个。其实我本来要说第三件事情就是有钱。可以离开力屯，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嗯，对对对，然后第三件就是打篮球啊， 居然完全没有说要想要办一个自己的专场或唱歌或干嘛的。 哦，你说我的这种哦， 就因为上次新专辑不是都会想说做一场这个吗？ 哦，对啊对啊对对，我觉得这个 他刚刚抚着他的额头说：“天哪，就我是忘记了吗？ 我怎么忘记要做这件事情？”OK， 我也很期待这件事情发生啊。嗯，就这样， 就当然希望，当然一定要成绩好，然后有人开始 push， 對對對， 可能公司也才会有动力，才有信心说，嗯，好，那路易斯，我们来做一场这样。 大家有在听我的歌，然后开始有在练习我的歌，知道我的歌词怎么唱。嗯，哇，我在台上要怎么唱就可以怎么唱了， 啊，开心， 真的。 专辑的最后呢，虽然是专辑的终点，但那首歌却叫做《起点》。今天 起点 最后，要不要来介绍一下《起点》这首歌呢？ 哎呦，放在最后，蛮，嗯，帅的。《起点》这首歌呢，嗯，《起点》大概就是在《起点》就是这种心态，就是也像走一步算一步这样。嗯，你遇到一件事情，嗯，解决它了以后，你就会有下一件事情要做。嗯哼，就是起点。嗯。对， 感觉事情解决是终点，但其实是下一件事的起点。 没错，就是，对对对，谢啊，这个街道，街超棒，bro。 以后带节目就是 you got 当你的 back， 当你的翻译官。 对对对 ，You got my back。 如果你想要知道路易斯的各式各样的动态，也可以上脸书搜寻你，对不对？ 对，嗯，没错 ，Mr. Lewis。 嗯，可以找到他的新消息。今天谢谢你来哦， 谢谢你们喽。 人心更不能退步，有谁能义无反顾路见不平拔的相助，路过的风景错过的光阴还来不及感叹时间的无情，每个不同岁数其实不同事物都不可记录，做自己不敢做还不知足，寻求人是不同的路还不知足，希望透过别人帮助，骄傲害人在前面，陷阱

刚刚我说到李毅哥传来的讯息，帮我转达给路易士，他喜欢他的专辑。李毅哥是不是现在要去接小孩啦？ 这么早吗？ 欸，很多爸爸妈妈真的都是在接小孩的路上听我们的节目。 哇哦，是不是要开一个育儿专区单元啊？ 是不是要放一些，就再晚一点可能可以放一些儿歌吗？ Baby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怎么了吗？而且李毅哥一直很想要找机会来哥哥妹妹有一次玩，他觉得这个空间好像很快乐。 来啊来啊， 真的耶，来来来来，快来快来。 但他要来是不是就代表那天他的孩子没人接？哦，没有，他可以在接孩子之前来。 哦，走一步算一步嘛，走一步算一步。这首歌就来自卢广仲，出道11年，卢广仲，天哪，他要连唱3天呢，4月26、27、28在台北小巨蛋，8月10号要到高雄巨蛋，北高双蛋的梦想，爱情怎么了吗？这个节目会不会造成夫妻失和呢？因为当我朗读了李毅哥讯息之后，我收到了六月姐的讯息， 哎呦， 都是我在接小孩好吗？这边证明啊，李毅哥六月姐他们家的小孩，大家知道都是六月姐在接的哦。 说不出啊，拥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信仰，不能吗？爱情怎么了吗？好渴望你的拥抱，习惯这样就算得不到回答，爱你怎么了吗？怎么了吗？ 说到卢广仲的演唱，我都还记得上一场在小巨蛋演唱会非常的好看。 没错，超级好看，超级好听。我跟卡蒂亚的定情演唱会。 我没有想要知道这个啊，我们就单纯在聊演唱会好不好听。你天外飞来一句，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天外飞来的，我本来就想讲，我设计好要讲很久了。 定情演唱会、 yeah. 所以如果你们今年4月份在一起去听的话，应该格外的有感觉、嗯、上次定情现在已经定了终身了。 对，上次其实就是第一次约会了。对啊。 嗯， 嗯，节目最后为你送的歌曲来自陈晓东的《心有独钟》，要跟你说声再见咯。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你很棒，拜拜。 左右每天思绪，每一次呼吸，心被占据却苦无依，是你让我着了迷，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我